当年就是凭借这首歌曲，刘文正迅速的在歌坛走红。今天回过头去看相关的一些影音资料或者是一些文字资料，算一算，刘文正应该算是整个华语流行歌坛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偶像吧。当然他早期还是琼瑶电影的男主角。刘文正就是凭借着他高大英俊的外表和早年模仿猫王的舞台风格，迅速成为一代巨星。在后来他又和刘家昌合作了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小雨打在我的身上》，不过这一次他模仿的不是猫王，而是法国影星阿兰德龙。模仿他的造型也开创了他个人歌唱生命当中另外一种鲜明的形象。在这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小雨打在我的身上。 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芬芳，日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芬芳，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 听到的这首歌是1975年刘文正和刘家昌合作的《诺言》之后再次牵手合作的《小雨打在我的身上》。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推出这首歌的时候，他是以法国影星阿兰德龙的造型出现在大众面前，可以说这个造型再次开创了他另外一种鲜明的形象。在后来费翔的回忆当中说，刘文正当时在歌坛是如日中天，红得不得了，但是他对刚刚出道的费翔有说过这样的话：你想红吗？送你一句话，你想成为红星，一定要把自己的优点秀出来，缺点隐藏起来。这句话看似平淡无奇，但是对于费翔影响颇大。费翔说，我还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而目前的刘文正，他以经商为主，投资房地产、股票、理财相当有一套。 据他身边还有联系的朋友消息人士说，这些年刘文正在美国新马等地是轮流住，偶尔呢也会飞回来，只是行踪相当保密。有很多的演出单位都想联络这位红极一时的巨星来举办演唱会，但是刘文正始终都是没有松口。他说，如果不能够以最佳的形象、最好的声音状态出现，对他来说是绝不能够原谅的。现在想想，当年的刘文正真的好火。不过不能不说遗憾，算算时间，好像他在歌坛和演艺圈只发展了8年，匆匆的8年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只能怀念了。想要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王菲在后来翻唱她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奈何》，曾经收录在刘文正1976年的一张老专辑《她像个孩子》里面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们来听王菲的这个版本。 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聚？到5月时分离，又何必常相遇？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你心里没有我，又何必在一起？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聚？当5月时分离，又何必常相遇？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前面的节目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种像历史教科书一样，年代太过久远，这些歌这些旋律也显得很陌生，但是对于 成熟一点的朋友或许会觉得很亲切啊。我们这个时间把年代拉得近一点，不过仍然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来听王菲在前年，应该是前年，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所配唱的音乐作品，叫做《你在终点等我》。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 全世界路过所配唱的音乐作品叫做《你在终点等我》，作词姚若龙，作曲陈小霞。我每一次在创作名单当中看到陈小霞的时候，都会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写出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约定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她是不是那个吟唱着 大脚杰仔和妈妈心内有一首歌的那个人吧，应该不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有种恍惚的这种想法，因为两种音乐风格总会让人有一种怎么说飘忽不定的感觉，一样会有触动，会很感动，但是我总感觉好像不是同一根脆弱的神经。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你在终点等我》的时候，就在想收音机前有多少人可以听到陈小霞曾经自己弹着吉他吟唱的那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记得万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那是我听过最好听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到现在都还流传在我的记忆当中。他的音乐不需要和别人分享，他是属于聆听者一个人的。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找陈小霞自己弹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始终都没有找到，所以想投个私信跟你一起分享1991年他自己的专辑标题主打歌曲《大脚杰仔》。 阮的姊妹啊，拢叫阮大脚仔啊，大脚仔啊，大脚仔的大肚啊，什么风拢吹袂倒。阮的爸爸妈妈嘛叫阮大。做事拢真稳，大脚趾啊，大脚趾啊，是姊妹苦我的欢。大脚趾啊，大脚趾啊，是父母放心的。大脚趾啊，大脚趾啊，那年到尾就十八姑娘啊，心内嘛有一蕊花。阮那个暗恋的人嘛叫一心就算阮的孤单嘛叫阮大脚趾啊，大脚趾啊，遐大的寂寞，敢有遐大的话？阮的孤单嘛。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请注意防范。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午后本市西部和北部有雷阵雨天气，周六夜间发展成为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注意安全。由于本市持续降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市民朋友双休日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避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光阴前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永远一起绽放。 夜已深了，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如何。如果你现在还在开车的话，王平提醒各位一定不要疲劳驾驶。那当然也感谢通过网络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因为这两天有很多通过网络在大洋彼岸的一些朋友在我的微博当中给我留言。找个时间我会专程把这些留言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好了，再次提醒各位，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听到的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些老歌，可能这些老歌很老，但是再次聆听你会觉得还是很好听，甚至再次聆听你会觉得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惊喜。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彭佳慧的这首《旧梦》。 微微风涌起旧梦，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多情不能不愿，不再多说。 来自于彭佳慧在1996年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说真心话》当中的主打歌曲《旧梦》。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听这首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前尘往事一下会浮上眼前，也可能说哎，1996年就能够编出如此华丽的曲子应该算是惊为天人。他的制作人是李正帆，说实话这首歌你仔细听其实也有赵咏华的影子，对不对？都是同一个制作人，所以在编曲和创作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这种风格统一的味道，只是彭佳慧的声音没有赵咏华来的那么甜美，所以好像气质上也会有稍稍不同的感觉。旧梦在今天再听这首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哎，跟你这么亲密的歌曲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哎，久别重逢很亲切。对，我另外一档节目的标题就用这首歌的过门做的，所以每一次听中间的那段旋律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下一次春暖花开我们一定相约去看油菜花。好，有机会一定我们组织一次。今天我想跟各位一起分享张雨生的自述当中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如今的红尘不过是将来的旧梦，以前我常在云淡风轻和万古流芳这两个人生信念当中犹豫不决，而现在好歹在万古流芳的门槛边有了一个可以起跑的位置。我不能带着翘耳嗡嗡泱泱地替人家飞，不能站在竹竿头上赚一把小米，这是胡适先生20多岁的豪气。想想自己前有30大关排山倒海沛然莫之能御，后世以20年弃我去，我不可复追。励志固容易，要以冲100米的速度持续，恐怕难免喘一下。不过，我会坚持下去，很多人都在坚持着，直到更自由的天空向我们招以蔚蓝，更至高的情感向我们予以纯真，我们绝不能罢手。怎么样？没想到张雨生的文字居然如此热血，对不对？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决定在节目里头跟各位一起分享这段文字之后，就在想我该跟你分享哪一首歌才可以延续这种能够让人热血沸腾的文字。张雨生在当年和邰正宵、姚可杰还有王杰共同演绎的这首《永远不回头》，或许有这股冲劲儿。 在天色破晓之前，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向时间祈求永远。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跃入海面，找寻起点，看誓言可会改变。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王杰在1998年所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1988年刚刚出道的时候，以创作歌手身份所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标题主打歌曲。88年到2018年，整整过去了30年。时隔30年，我今天再重新回过头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一个问题：手机前有多少人会想起这首歌当年的 MV 当中女主角是谁？仔细想想。还有虎牙的张曼玉，她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与王杰共同演绎了一场爱情故事。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王杰的经历仿佛就跟当年一个台湾女作家为她曾经创作过的那一篇传记的标题一样，她一个人再没见过爱情如此不顺利的男人，多少段恋情均因女方去世失踪或者是离开画上了句号。而如今经历过人生这么多沉沉浮浮之后的王杰，总算是整理好了心情重新出发，让很多 喜欢他的歌迷开心得不得了，但是遗憾的是却没有办法再实现往日的辉煌。好，不说这些情绪上可能会影响大家明天工作心情的这些事情了，我们继续回来听歌吧，听一首浪漫一点的歌。这是1987年徐锦淳的专辑《玫瑰人生》的标题主打歌曲。 该你多少在前世，如何还得起？这是多重曲，这是多愁绪，为了偿还你。化作红颜的玫瑰，多刺且多情，开在荆棘里。 是你，不停地寻寻觅觅，于是披上 徐锦纯1987年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玫瑰人生》。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老歌的魅力就是这个样子，即便他在当年的编曲多么具有那个时代的标签，但是在时隔多年之后，你聆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除了音乐本身，你或许想到的更多的是你在初初听这首歌时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即便当年的遭遇是忧伤的，但是在今天，在音乐的陪衬之下，它也会变得温暖而又柔软。怎么样，今天的音乐，今天的这些老歌，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很多事情呢？如果在节目之外仍然想保持跟我联系，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路长情更长》，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从没有仔细想过自己的方向，美丽的世界里早已经变了样，那么长的一段旅途，是你让我变得更坚强，不管那人生是否会有所谓的忧伤，我从不知道爱你会有那么难，也许你早已经离开了 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